Hello，大家好，欢迎收睇《逃亡黑白讲》，我系杰拉德， 我系郑多嚟， 仲有 我啊，神秘老温啊，大家好， 好 神秘老人，不过唔系好神秘咗而家，因为 即系 出咗相啦， 出咗出咗场嘛，唔系啊， 上个月吓喺香港开个讲座，已经讲过嘢啦， 我都特登好低调噶啦，已经， 好多人话好遗憾冇去睇到你， 你又唔 系啊。 攞个仙神面具。 攞个猪头面具可能 猪头面 显眼啲喎， 喂，一戴上去之后一定系你， 遗憾一早叫大家报名噶啦。 哦，咁重点唔系我嘅，最屘人哋睇嗰个靓仔噶嘛。 哦， 你同阿边个都一齐系咪先？ 睇罗伊， 我对 都唔 呢 关我事嘅， 茄哩啡嚟嘅啫嘛。 我哋客串下，有罗伊先系主角啊。 系。 点啊？嗰日开完讲座，其实你哋两位都有啦。咁啊，老温就 分别两日 去 啦， 行两日啦。就老温嗰日就系中国文化协会。邀请我哋去开嗰个移民台湾系咪真系咁好啦？咁啊，我郑涛嚟都有出现过喺呢个创业分享会啦。 系啊， 咁啊，讲座内容我哋梗系唔重复噶啦，我哋梗系啊，将来有机会开讲座 再 讲 啦。 啲嘢就唔加唔讲啦。咁但系讲翻少少，系当日有冇啲咩感想啊？即系 有啲特别嘅问题令到佢好难堪去答咧。 即系有咩特别感想？譬如你去现场啊，同啲人倾个偈啊，又或者。遇到咩事？ 啲少女 啊，啲人傾咗啲咩偈？你覺得即系而家啲人嘅心理、心態係點樣咧？老温先咯。 我啊， 因為阿鄭通嚟講係創業啲嘅，佢比較高階啲噶嘛。你嗰個初階啲， 低階啲，低階又低調啊。哦，唔係嗰次，我都算係第一次面對咁多人嘅一啲咁嘅場合嘅。講真，我都驚驚地㗎。 讀大學嗰陣唔係 震曬㗎，你都你冇見到咩？咁，我觉得好热烈咯，都算系，因为 百几人冇错， 我听嗰个即系主办单位嗰度讲咧，佢话今次系破纪录噶嘛，系首次破咁大纪录嘅，即系咁多人， 一嚟百六人，第二个纪录就系两个月前已经爆晒啊嘛， 系提早爆嘅， 未试过 嘅，吓，咁即系显示到真系好多人对台湾即系移民嚟台湾， 想 了 解多啲啊， 好有兴趣，真系好有兴趣。咁個個都係為咗即係想多啲了解而嚟嗰個講座㗎嘛，講真。咁我覺得其實都好多現場都好多人發問啦，後期嗰陣時。咁啊問啲問題其實好多，其實如果之前睇過我哋節目都可能都知道啲㗎啦，基本上有啲。咁就不過我喺即係坐喺台下面嗰陣時呢，咁啊有個女仔嚟搵過我傾嘢嘅，問我嘢嘅。咁 靓唔靓噶？ 嗰度全部都靓仔靓女嚟噶啦， 系 啊，少咩？ 咁你嗰定义个女仔个大约年龄层系？ 啊呢个哦，我定义嘅 系你定义咧。 我谂因为廿零岁嘅啫， 廿零 后生嘅， 廿零至五十嗰个都叫女仔。 廿零啦，好后生嘅算系吓。咁佢问啲问题啦，就系话，佢简单嚟讲，佢意思系咁嘅，佢就想知道就系话，佢好中意台湾。想過嚟，但系咧佢又冇咁嘅能力去搞移民， 系 嚇、啊。但系咧佢又想好想住喺台灣， 系 又想喺台灣有一份收入可以支撐佢嘅生活嚇。咁、啊、我問下有咩方法咁嘅，咁我哋咁樣比較麻煩，因為就咁空泛嘅啲問題， 系咯， 佢可能佢都諗，因為佢最主要重點就話佢錢嚟搞移民， 嫁落嚟咯。 都是一个方法的，就是好像我就是嫁过来台湾的嘛，是不是、 有 quota， 不怪他想问得那么详细啦。 是的。 哦，明白明白。 不是帮下大家啫。 帮下大家啫，不是一个 来。不是一个的，是啊。 那他就想看什么方法，就不想住在香港的。 住九龙啊。 我说你没有移民身份，你来台湾。找不到嘢做嘅喎，因為個個都要有你資料啊、地址或者有啲身份證啊各樣先得噶嘛。 唔係得，係啊。 因為除非有一隻， 除非你好專業 打工嗰只咧， 係啊，好專業嗰只咯。 冇噶，冇啊， 台灣冇嘅， 香港人唔得，唔係冇，香港人 香港人唔得。哦，咁啊，仲大鑊。咁佢好似佢都知道話唔得嘅。咁我咁樣啊，咁樣你真係比較麻煩啲。咁啊，除非就有一隻方法嘅，你真唔想住香港。咁你想揾個地方又可以生活到，我即係我自己建議啦。當然未必係最好嘅咁就。我個人睇法就係話，你不如你而家香港人過嚟，咪唔使咩簽證都可以住到3個月噶啦嘛。 住下先， 再續一期可能住六個月噶嘛，可能係咪先？ 咁我建議你，不如你過咗嚟先，揾個地方住，住幾個月先。 係。 咁幾個月當中，你真係如果想即係揾啲收入，做下嗰啲 part time 又好點樣？ 咦，唔得噶嘛？ 正常係唔得嘅。咁但係我發現其實台灣，你譬如去嗰啲咩夜市啊，擺路邊啊嗰啲咧，賣一啲手作仔啊，嗰啲係唔使身份噶嘛，好多都即係偷雞嘅話。即係如果係偷雞，即係 但係嗰啲嘅非法勞工嚟喎，一當選都好大鑊喎， 都算係非法勞工嘅。 係啊， 嚇咁咁，其實講真，台灣要捉嘅都幾難嘅，要捉嘅大把，未必捉到呢、這個。當然我哋唔係鼓吹 我哋 合法嘅 鼓勵呢啲嘢嘅， 唔鼓勵嘅，唔鼓勵嘅。但係我發現都好多人咁樣做，即係有啲外國人都係㗎，嚟呢度玩嘅，有陣時去啲咩火車站啊，彈下琴啊，唱下歌啊。表演下都有噶，都有類似。 不過一般都冇乜人理嘅，咁就 係咁，因為你唔係太離譜。 咁總之風險自負啦。 係啦，係啦，係啊！因為佢以佢咁嘅 case 嘅話，你真係冇可能可以嚟到揾嘢做咯。我係講解過好清楚嘅。咁最主要你如果有啲手作仔嗰樣，不妨都可以試下，但係呢個有風險嘅嚇。咁、我哋當然唔鼓吹呢啲啦。咁佢就話。我係冇乜咩手作仔或者興趣喎，咁樣 冇興趣添啊！ 我佢冇乜啊，冇乜呢啲嘢， 即係就算俾佢去街市都唔知做乜。 係，我咁我話咁樣，你要自己諗下 咯。咁就暈咗啦， 因為每個地方都係咁樣要求噶啦。你冇身份，你點可能喺度做嘢啫？係咪先？唔單止台灣嘅，去第二啲國家都係。 咪香港都係啦。 啊，咁就有呢咁嘅問題咯。啊，咁現場其實嗰陣時，我哋喺台上都有啲朋友會問。問啲台灣啲嘢啊，想了解多啲清楚啲。譬如其中有一個好似話問話，如果一個後生仔嚟台灣移咗民嚟台灣啦，咁佢開頭即係冇乜經驗嘅，啱啱畢業冇幾耐，咁啊有冇話如果留喺台灣嘅話，做一份啱啱開始可能廿幾K 嘅工作，咁有冇將來啊，有冇前途咁樣，好似問我哋咁樣噶嘛，係嘛？ 好似話如果做啡粉要做卅年，咁點算啊？咁將來咁啊？ 係咯，係咯，係咯。 系咯，類似個問題啦。 咁我都唔記得咗嗰陣時候，你點答佢噶？ 我答佢，我呢個個人問題，唔關邊度事喎。你喺香港都可以做啡粉三十年嘅喎。 睇你願唔願意啊？其實 基本啲就唔關台灣嘅問題啊嘛，即係類似咁咯。 即係你去到邊度一樣咧？你冇可能話保證喂啡粉你做咗三年，我係俾個總裁你做噶嘛？係咪先？ 呢個嘢係靠你自己嘅努力去創造噶嘛。 即係好似我哋啱啱嚟台灣畢咗業揾嘢做一樣嘅啫嘛，又係22K 嘅啦嗰陣時。咁開頭邊個可以保證到你？喂，你做咗十年、廿年、三十年咧，廠長俾你做，都有咁嘅啫，係咪先？ 做咗你有能力， 冇打工添啦。 做咗你有能力做廠長咧，就唔會做廠長。 哦， 即係我係到嗰個 grade 我都唔會再做廠長。 咁啊，嗰日仲有啲人問啲問題，即係其實。我讲呢啲嘢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你决做一样决定之前，系咪应该自己做下功课先咧？即系第一嗰日仲有人问，喂，台湾系咪好落后噶？ 嗯，系好落后。 即系喂呢啲嘢，你有冇嚟过台湾？有冇睇过？自己去睇下先啦、啊。咩落唔落后啊？跟住仲好笑，有个话问我中国迟啲会唔会打台湾啊？ 哦， 即系呢啲问题，喂边个知啊？ 你又唔係習近平啊？又唔係蔡英文？ 習近平都唔、啊、 可能都唔知喎、啊，佢哋係咪先？ 嗱，我寫一本書俾佢，嗰本叫《易經》，你自己翻去算下就得噶啦。 唔係，所以我嗰日我都有提過嘅，就係、是、你如果你對台灣唔係咁了解，係咪不如你未決定移民嚟台灣之前，係咪索性嚟台灣住，即 係、啊、 住多，即係住長少少時間，唔好用旅遊嘅心態，你可以住兩三個月。反正你嗰個簽證耐噶嘛，三個月噶嘛可以住。咁、你用呢個時間去了解多啲台灣，你覺唔你自己幻想下，如果我長期居住呢個地方 ，O 唔 OK， 方唔方便，適唔適合你？咁係咪好過你盲懵懵咁樣話唔中意台唔中意香港啊？所以我你呢度申請啦。 不過其實 到時先出問題好煩。 呢個 point 好似幾佔嘅比重幾大喎。 呢、這個 point 唔中意香港。 係啊。我覺得都係咁， 佢哋台灣係咩佢都未清楚嘅，走咗先算啦。 咁我覺得唔係咁好咯，真係，因為始終台灣嘅生活同香港爭咁遠，係咪先？即係以揾錢嘅角度嚟講，其實爭好遠嘅，即係揾得又少。 你但係你好有錢喎、啊， 唔係啊？你冇亂噏喎，你多啲喎，好似係 嘛？係啩？ 係嘛？即係 唔係係咯？我贊成你話揾錢啊，嗰啲各方面係。 即當然是看自己先嘅，同埋係你點樣判讀究竟揾錢重要，抑或剩錢重要？幾個問題，即係有啲嘢要搞清楚自己的心態，依、這個社會適唔適合你？你究竟係唔中意嗰度而中意，抑或係中意依度過嚟？係咯，近時話三十幾年前、四十幾年前，我有啲親戚唔係唔中意香港噶、 嗯， 不過佢更加中意加拿大、 哦， 所以就去加拿大。咁啫嘛， 系啊，但好多都唔適應噶，其實 佢哋冇回流， 連加拿大都唔適應噶。 我嗰啲親戚就冇 回 流，回 流翻曬香港去揾錢。 我有某一啲親戚就冇回流， 好多、 啊， 所以一樣啊。你就算幾先進國家都一樣。 係啊， 咁最起碼人哋都喺度住過一排，了解過啦，點樣再嚟選擇咯。 因為其實講翻答嗰句，即係話，如果今日你去加拿大、澳洲，你嘅移民監就唔係一年，係三年、 好幾年、 五年。咁人哋真係好諗清諗楚，甚至乎之前佢已經去咗住咗半年，真係適合先走，係、嗯、啊，即係再回流翻係另外一個問題。咁啊，你依度一年嘅，其實你真係你不如花啲時間去過嚟了解一下多啲。 咁你咧，因為你創業分享會，你都有客串過幾個嘢嘅喎。 哦，嗰日係好唔好意思先啦，嗰日感冒啊，所以冇乜面口講嘢，好似好死人咁講嘢。 啊 吓、哦，唔系平时都系咁 嘅咩？唔系，我系嘻哈哈会笑嘅， 好活泼嘅。 系，我要我为咗吸引 香港小姐， 为咗吸引好多人嘅。唔系嗰个都其实其实前两年我都有去过啦，即系你办嗰个会议嗰阵。今届咧就 匿埋啫嘛，前两年 系啊，今届又真系问啲问题或者系认真好多，好似即系考虑咗好多嘢。我唔知系佢个人。系啊，收集資料啦，又話睇到兩面唔同嘅嘢啦，咁樣問啲問題啊， 即 係 講緊分享 創業 個 創業軍咪會 嗰啲人問嘅問題係水準， 係水 準，即係唔同， 唔同 哦， 有應該有部分一樣 嘅，有兩個都參加都有， 咁就真係可能就會集中翻喺我過到嚟能唔能夠生活或者係揾食嗰啲， 即 係 現實啲嘅問題， 現實啲問題， 即係快啲啊嘛， 可能佢哋可能普遍都決定咗要嚟㗎啦，只不過詳細 唔知做啲乜嘢行業嗰啲咯，係啊。咁啊，解決 唔知點做生意嘛？ 咁即係有啲就係考慮緊，究竟係依附喺即係話譬如話阿傑大本身有啲生意嘅項目可以選擇嗰啲啊，亦或係考慮緊，不如自己創業嗰啲咯。咁都後我都有啲愕然咧。嗰、那個會議之後都有幾個人揾我傾咗幾句啦。 哦， 咁啊傾咗幾句都有啦，但係有一個幾靚嘅行開咗嘅，即係問完我攞完卡片行開咗。我想同佢傾多幾句都冇，係太可惜。如果即係知道係邊位就揾翻我都冇。 即係你願意個別幫助啊？ 係啊， 唔收錢。 做導遊咯，可以。最起碼佢嚟台灣玩可以揾你做，再響到嘛。 講下笑啊！咁啊，有啲就見翻嗰啲網上邊我哋 Facebook 嗰啲網友嗰啲，哦，原來係你依位先生啊，先知道單對單傾翻幾句。 嗯， 咁啊，因為我本身係做開財務預算案嘅，咁對佢哋直接嗰啲自己想創業嘅，可以同佢幫佢分析啲行業或者賺唔賺錢嘅問題啦。咁依嘢就後話啦，我唔賣廣告啦。 點解唔賣廣告啊？ 財爺嚟喎， 財爺喎，係咯，講多幾句。 嗰個 topic 係你多啲噶嘛，嗰、那個唔係唔緊要，即係如果有心自己想創業嘅，而即係想打響個算盤，睇清楚。能即係值唔值得投資去做嘅咧，就可以 揾佢 揾我，咁我可以俾啲意見， 揾我都會揾翻轉翻俾佢做嘅。其實 咁啊，依個我自己打廣告啦。 所以相對嚟講，其實傑大你而家目前嘅團隊都幾完整喎，有財務嘅規劃嘅人可以幫得手啦，有啲律師啊各樣都，我覺得 會計啊， 反而操作上會好做啲咯， 係啊， 唔使咁煩咯。 所以我發現一個問題，下次如果下年再開分享會咧，老温都要客串下先得。 啊， 講啲創業嗰啲嘢嘛， 艱辛嗰啲啊， 係 有血有汗嗰啲， 分享翻你創業嘅故事啊嘛。 哇，嗰啲好。 不過如果下次再有呢個創業分享會咧，我估計啊，最快都八月後嘅咧，因為目前啲生意已經排到出年三四月。 哦，係啊， 所以一定係打後先至會再開嘅啦。 係啊， 即係冇咁多時間再去。再 出年嘅係咯，七月七八月到時又唔知咩世界噶啦，政策可能改又成唔知啦呢啲， 又或者啊有啲人話中國打到嚟咁，冇講唔知啊， 唔知啊呢個 選算咁樣 啊。 其實呢個問題好簡單，我哥都講噶啦，我哋唔好理，我哋假設佢會打先啦，打真係一定會打，假設啊，幾時打先？出年、十年後、三十年後，唔知啊嘛。早走早享受咯， 唔係 另外一個話打同收係兩件事喎，佢收你未必要打喎，打你未必收到嘅你。呢個考慮兩件事喎。 孫子兵法有云啊嘛，屈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嘛，使乜打嘅啫？ 打嘅啫， 即係叻嘅唔使打嘅。打親仗大家都冇傻噶。 嗯，話打一打嘅話，我諗香港都第一個冧喎，可能。 香港第一個遭殃啊，唔使講啊。 係啊，你唔走嘅話都係死咯。 你唔好以為香港隔即係隔山觀火嗰啲啊，冇啊，唔係啊。 台灣所有嘅導彈係覆蓋成個東南沿岸噶嘛， 唔係依個係咪？ 而且密度好高添喎，啲飛彈。 依、這個小事啊，係你打邊個撐台灣嗰邊咧？一定係美國暗馬底、你要記住，香港港幣係同美元掛鈎嘅，你得罪美國佬， 都冇乜 香港人啊， 冇乜好過、 啊。成個香港你攞嗰銀紙港幣全部係美金嚟嘅，其實你小心啲，嗰、那個係經濟上。 最主要唔使擔心台戰爭啦，因為一開台戰爭咧，第一個瓜嘅 係香港先， 係香港一定先嘅。 係啊， 所以嗰啲 起碼經濟上啊，唔係話真係打落經濟上，香港係好大影響。 係咯，咁啊，今日差唔多時間啦，咁樣都係講翻我哋嗰個 簡單分享下 感想啦，係咯，咁啊，下一集再講其他話題啦。 嗯 ，OK， 今日咁先，拜拜。